Book 2 63 63 63 طرح الأسئلة 2 提问题 2 提问题 2 أنا عندي هواية 我有一个爱好 أنا ألعب تنس 我打网球 أين يوجد ملعب تنس؟ 网球场在哪里 هل عندك هواية؟ 你有什么爱好吗؟ 你有什么爱好吗？ أنا ألعب كرة القدم. 我踢足球。 أين يوجد ملعب كرة القدم؟ 足球场在哪里？ 足球场在哪里? ذراعي تؤلمني. 我胳膊痛。 قدمي ويدي تؤلماني أيضا. 我的脚和手也痛。 أين يوجد طبيب؟ 医生在哪里? 医生在哪里? عندي سيارة. 我有一辆车。 عندي أيضا motorcycle. 我还有一辆摩托车。 أين يوجد موقف سيارات؟ 哪儿有停车场？ عندي pull over. 我有一件毛衣。 عندي أيضا جاكيت وبنطلون جينز. 我还有一件夹克衫。 和一条牛仔裤。 أين الغسالة؟ 洗衣机在哪里？ 洗衣机在哪里？ معي صحن. 我有一个盘子。 我有一个盘子。 معي سكين شوكة وملعقة. 我有一把刀、一个叉子和一个勺子。 أين الملح والفلفل؟ 盐和胡椒粉在哪儿？